我是大肥，由9月19至到中秋节期间，凡上嚟网台购买冰皮猫山王月饼，实价两盒372元。如果之前在网上或者莅临网台买了冰皮猫山王月饼的话，只要有单或者我有你资料的话，额外补送 D24 榴莲糯米糍一盒10粒。希望大家踊跃啲啊过嚟，因为呢真係临近佳节，我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啲愉快啲嘅猫山王中秋节。拜拜。 好，今日9月19号汪向編辑部，我係真 BC。 我係以德台阳。 我係加陈生。 好啦，加陈生同台阳，你我呢就其实都几鍾意巴塞呢支球队嘅。大家都知道巴塞隆拿，咁咧巴塞隆拿就喺呢个加泰罗尼亚地区啦。咁佢哋咧就要搞独立公投，之后西班牙嘅中央政府咧就推翻咗，话佢违宪嘅，系非法嘅。咁咧我知道咧，喺加泰啊，咁灰白客咧就闹咗几次独立噶啦。咁咧其实咧，即系我自己个外人去睇咧，其实灰不黑嘅权利，即系都有佢权利。嗱，法文嘅话，佢哋多数人都讲法文啦，同埋我都去过一次 Quebec， 即系我自己识讲少少法文啦。我觉得咧，佢哋好捻秒嗰啲唔识讲法文嘅人，成佢哋好秒嗰啲成讲英文嘅人。咁其实咧，表面嚟睇咧，其实佢哋都系几独立，同埋系属于几自主嘅，又唔会话好似大陆佬咁样话要灭广东话啦。其实佢哋嘅文化保存得相对系比较好嘅，同埋佢哋讲嘅法文咧就系、是、比较古代少少嘅感觉。因为我以前我哋中学系修我哋中学咧就系、是、我修法文嘅，同埋以前咧小弟就想追一个比利时嘅白人女生，佢就系法文区嘅，所以我都系有少少研究。我觉得佢哋讲嘅法文系比较比现代嘅法国法文系。古典少少嘅讲嗰啲嘢，好似 正確唔系正確。佢而当即系我后屘听有留意过一轮啦，嗰啲巴黎啊法国人咧就会话魁北克人讲嘅法文系乡下，正確嚟讲，即系啦，即系等于我哋如果而家香港人话嗰啲广州音嗰种感觉一模一样，即系呢个广州仔嚟咯。跟住嗰啲法国人就话：，屌，呢个乡下佬嚟，灰白黑佬咁样咯。佢哋嘅关系，灰其实法国佢哋本身即系嗰个感觉就系好似香港人、广州人对北佬系一模一样。佢哋认为香港人认为广州人系乡下佬，但系乡下佬都好过系北佬。即系佢哋系咁谂噶嘛。咁法国人就係咁啦，灰不黑就好过英国佬，即係英国人法国人係中间係有个文化冲突嘅。而点解会话有灰不黑运动其实。 独立运动係 咪话做个独立运动，其实首先讲开国嗰陣发生嘅事呢，加拿大嘅组成系其实因为美国㗎嘛，嗰陣美国人独搞独立，一班保皇党走咗上嚟加拿大。佢哋就惊俾美国人侵文化上侵略佢，佢亦都为咗自保，就于是就去联埋法国，即系其实当时法国人首先系灰北克落脚先嘅。如果话成个欧洲话喺北美洲落脚，系法国人落脚先，然之后英国人落脚，英国人就打低咗法国人，占咗法国人嗰个地，但系法国嘅人口仍然系好多系喺灰北克。咁当时加拿大嗰啲保皇党上咗嚟，佢就知道一定嗰、那个时势已经系话我一定要同法国人倾，去保护俾美国嘅侵略，甚至系佢甚至请咗法国，即系喺灰北克嗰度，曾经美国系曾经想打过加拿大，不过输咗，系因为法国又带队兵，即系灰北克带队兵落嚟一齐抗敌，保存住。咁而嗰啲咩开国嗰班人，咩 John A. McDonald 嗰班人呢，其实都系灰北克裔㗎嘛，即系大家倾为咗要灰北克留喺呢个联邦下、啊、组成一个国家，所以就让利好多俾佢哋。咁但系到老二次大战之后， 我听嘅啫吓，我未真正研究过。就系话当时嗰个法国总统啊戴高乐，就口痕痕嚟到魁北克，就口痕就大叫一句魁北克万岁，类似啲咁嘅嘢。咁啊，于是啲人就开始觉得，喂，我哋而家都唔需要靠美国佬喎。咦，系我哋佢哋系认为吓呢班人。最极端嗰阵啊，呢班人系认为我哋魁北克人系有别于加拿大嘅英语世界嘅，我哋系有能力，我哋系有能力，独立嘅咁样。但系最妙嗰阵就系老道，而当佢讲呢句说话之后，阿老道老多踢咗条友仔走，踢咗个大高落走，你同翻归，你唔好讲啲咁嘅嘢。而道老多系魁北克人嚟噶嘛，道老即系如果你。系法裔，其实佢加拿大就好巧妙嘅，佢最多人口嘅地方，最多议席嘅地方就系喺魁北克啊。相对咁，你魁北克佬咧，要选一个党出嚟代表佢咧，就一定系个总理，一定通常都会系魁北克人。即系所以，如果留意一下咧，就系自由党嘅魁北克嘅总理系最多嘅。唔会去揾一个英语世界，即系其实佢哋搞灰毒最初系一种政治上嘅把戏啊，就系话嗱，你如果选一个唔英语世界过嚟嘅人咧做总理咧，佢哋就会去搞灰毒，即系佢哋会搞一啲咁嘅嘢。但系如果自由党上嚟，自由党嗰个党领咧，永远都系一个灰白黑佬嚟，即系好似阿老道好多靓仔道老多，同埋佢之前。有一个叫 Dion 嘅，嗰条友就废嘅，英文都讲唔好，所以就选输嘅，即系一定要两边都好啊，等等先得嘅。所以即使连上任保守党嘅总理阿哈帕，佢自己系英法文麻麻嘅，都要狂操操到自己法文得，佢先至可以做到总理。如果唔系嗰啲灰北克佬就唔会投佢嘅，咁样嘅。咁我。啱啱嚟移民嗰阵冇耐啦，就嗰阵好年轻啦，就啱啱亲历一次灰毒运动最鼎盛嗰阵，即系话要独立公投嗰一次，咁啊收到都得好多资讯，就佢哋好多当时好多人就已经劝嗰啲灰北克佬你唔好咁样做，因为你咁样做你会唔会用加拿大文银咧？会唔会继续用加元咧？嗰啲灰北克佬就话我都会继续用噶。咁究竟你点样做呢？我唔理你啦，点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呢啲嘢不过系一个空话吓、如果我而家呢个年纪睇翻当年嗰班人讲嘅嘢，全部都系空话，不过系情绪嘅发泄。点解呢？因为我啱啱移民过嚟系90年代头啊。个经济好差，即系老布殊年代尾啊！大家都知道经济好差，九几年呢度息口又高又成，好惨。咁啊，灰北克人咧就对于而当时嗰啲人对个中央政府阿莫鲁尼做总理，这个莫鲁尼就佢都搞唔好经济吓、所以啲人就心存不满。即系好似如果我而家睇翻话所谓加泰罗尼亚咧，我成日话要搞独立啊嘛。就是因为其实是西班牙经济不好，而加泰罗尼亚好，所以这班人才讲要搞独立的嘛。 其实是的，我其实咁、我看即是我想下，我们澳洲唯一在我们澳洲独立出来，其实我有一大班 uncle 呢，来自这个太平洋岛，叫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帕纽基尼，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咁呢佢。 有。 即系佢哋咧，就系点讲咧？当时系七几年零六几年嘅时候，因为就好多殖民地独立啦，咁佢哋都好想即系英国好多殖民地，但系当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系属于澳洲嘅，咁咧就日本仔啱啱打到嚟，咁咧日本仔走咗过后咧，咁佢哋就一场叫做独立，即系嗰啲二次世界大战好多前殖民地都独立咗，咁佢哋就。都独立啦。咁其实呢成个国家，即係我问啲 uncle 话当时佢哋啲人係点諗啊，啲土人佢哋叫土人，即係当地原住民，佢哋就觉得咁我哋有个机会点解唔独立自主啊， 当然呢次独立咧就会证明咗，其实唔系咁好嘅。因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咧 under 澳洲，我谂而家会发达好多嘅。而家佢仲系一个叫做发展中国家啦，咁样啦。但系佢就同我讲话，独立呢样嘢就好似 like newborn baby， 佢就系想好似想啊。run away from the mother， 即係好想即係睇下呢個新世界啊，最後尾會點啊，即係想自己多啲自由，但係可能最後尾發現咗係更加大鑊嘅，經濟上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呢都係會比喺一個宗主國底下會更加差嘅。 嗯，即係冇曬個 connection 啦，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所以家庭嘅情況係。系啊，所以加泰罗尼亚佢系西班牙最有钱嘅地方啊，当佢哋话系，其实好多水手都来自加泰罗尼亚嘅，所以其实佢哋都系有佢哋嘅关系想独立，因为佢会谂，喂，点解我要咩啊？俾钱你使啊？就系咁样咯，其实就系、是、都系咁样，但系当时巴布亚新几内亚佢就觉得因为佢都好多资源嘅木材啊，嗰啲木材啊，或者系鳄鱼啊，嗰啲嘢，咁佢觉得都可能益咗澳洲，所以佢就想独立啦。同埋佢呢个国家好特别嘅，佢系叫 Papua New Guinea， 其实佢成个国家就系两个，而家个名咧就系两部分合埋一齐叫巴布亚新几内亚，一部分以前就系德国嘅，系以前系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一部分就是英国嘅，英国后屘就俾咗澳洲托管咁样咯。但系即系战后咧。即系乘住个势啦，好多殖民地都想独立，但系我而家睇到嘅，其实好多独立后嘅殖民地咧，好似都系比当年系差咗少少 嗯，我即系可能佢哋唔识 run 啊，即系我意思话吓，因为佢哋系一路都系听讲，但系佢冇嗰个，即系佢好少可有好似李光耀呢种高等嘅人去。去 run 呢个政系 lead 住个政府咁样，咁啊，我可以讲一讲翻即灰毒啦吓，我嗰阵亲历个灰毒，咁啊，英语世界即系点讲？首先就讲一讲好多嘢讲啦，譬如话当我嚟呢度读中学嗰阵啊，做过一个就系话当时灰毒运动七几年开头咧，系一次暴力运动嚟。啊、死个人，唔系和理非非啊，唔系和理非非，嗰班友仔就直情系话挟持咗个部长，要求阿杜鲁多俾佢灰毒，搵支枪击。当时老杜突然即系杜鲁多嗰阵唔知参加啲咩活动，坐喺度，突然间发生枪击，咁啲人叫老杜鲁多走，老杜鲁多啊，即系而家靓仔总理个老豆， 个老豆 喺度，我系唔会，系啊。我是不会向暴徒屈服，直情坐在公众那里继续说我是不会向暴徒屈服的。 嗯。 当时已经啲人老劫了个部长走了。然后他说我们派兵救个部长，个部长是被人打死了。嗯、很大祸。那一祸。 真的死了是吧？ 是真的死了。 嗯。 就是他亦都捉晒那班友仔啦。就是所以其实老道老多PH 都是很硬的。咁佢我系唔会向暴徒屈服嘅，你用暴力我就唔咩嘢你咁样讲，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吓，阿 PH 都佢就佢本身系法裔人嚟噶吓，首先我正如我讲，因为自由党佢为加拿大政府为咗买面乔碧，佢系会选一个法裔人，而呢班如果睇议席。你亦都系法裔嘅议席嘅国，因为我哋行英国国会制噶嘛，边个议席多就做总，就可以做执政噶咯，系会相对比其他省份多。佢话因为我哋嘅人口集中多咁样嘅，咁呢个亦的嘅国都系吓，咁所以好少可西边嗰啲会做总理嘅，阿哈帕呢啲系好例外嘅。咁当哈帕做总理嗰阵，迟啲讲啦，哈帕做总理嗰阵，嗰班友又搞多一次，咁为咗买面呢班法裔人。又为咗抗衡佢，所以老多咧就讲咗 multiculturalism 呢样嘢出嚟嘅多元文化。 咁由于有多元文化呢，即係话嗱，我哋嘅世界系唔止英语世界唔系法语世界，英语世界嘅我哋可以用同时拥有法语世界嘅，但係除咗法语世界之外呢，我哋仲有其他种族，大家系平等嘅，即係讲呢一套咁嘅嘢，亦都系而家个咩咩法国又好咩都好，个个都话学加拿大就学呢样嘢，其实就系要抗衡呢个灰毒而做嘅。亦都系因为呢一样嘅 multiculturalism， 所以加拿大好多华人啊等等喺度嘅势力可以壮大，亦都系因为咁。如果唔系咧，就变成白人为主嘅国家。啊，你哋华人而家都，我哋华人而家都冇可能喺度有出头天。 或者讲白人嘅英裔国家啦，即系都 系英裔白人国家为主，就会好似美国咁噶啦。 嗯， 不过种族冲突就会好大噶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喺呢度提倡就系 multiculturalism， 所以就即系嘅情况就会好啲咁解嘅吓。其实就系同系为咗抗衡灰毒嘅政治手段嚟嘅。咁我嚟到呢度嗰阵就九几年，咁其实之前咧，我佢就开始用华右手段，甚至将所谓灰毒，你中意做灰毒，我等我咪立你入政权，招安你，你中意嘅可以喺度。参加议会选举我冇所谓。咁九几年嗰阵就最劲啦吓。咁其实点解九几年会搞呢，第一就係嗰阵保守党政府佢係属于主力都係英语世界嘅党嚟㗎嘛。咁当权当咗12年就经济由开头随住呢个美国啊共和党啊列根到老布殊。当权咗12年嘅经济已经开始好差，咁嗰啲咁嘅友仔条气就唔顺，咁借啲耳就话阿莫鲁尼即係做错嘢唔理我哋法裔人，咁啲人经济唔好就求变。所以就佢哋唔会揀自由，即係嗰阵自由党未起呀，咁宁愿去做呢个独立运动，乘机涉位呀，就俾佢涉到就独立运动。咁冇几耐就联邦大选就选咗自由党嘅总理，就系阿杜鲁多嘅徒弟啊 ，Clyde Chien 嗰个即系歪地嘴嗰个总理出嚟。咁而佢为咗亦都买免呢班灰毒咧，就既然系咁，我哋搏一铺公投啦咁样。所以先至会有呢件公投嘅事发生。但系嗰阵其实灰北黑人由于选翻 Clyde Chien 又系一个听个名字你都知啊法裔人，所以其实已经是 shift 翻落去联邦嗰边。其实佢每一次是做呢啲嘢，是一个手段，是要嚟对付英语省份世界嘅手段。 嗯，明白，即系搵个 balance 啦，就 系搵个 balance。咁而好彩就联邦呢边好少数赢咗之后咧，即系佢个灰毒嘅势头即刻冧咗落嚟。当自由党逐大嗰阵，就灰毒就会冧落嚟噶，好怪鸡。 明白。咁即系我睇到好似新加坡咁咯，即系佢又会揾个总理，或者都系会即系总统系咪？佢有总统嘅 共 性，系佢就会揾少数族裔嘅印度裔或者系马来裔嘅人做咯。 平衡翻啦，但系佢冇 长大，系长大权嘅都系啊，你讲要嗰啲仔啊嗰啲咁嘅嘢咯，都系。 啊、好似话新加坡新人选个总统系咪个 马来人？ 马来人女人啊嘛， 系冇错， 系佢近排好红啊，话住公屋噶，好似系， 系啊， 即系系一个好巧妙。而最抵死嘅系咧，哈帕年代咧，呢班人就想搞嘢嘅，因为阿哈帕啱啱上嚟嗰阵咧，佢阿哈帕为咗推翻呢个自由党咧，就联埋佢本身右派嘅，就联埋工会派嘅新民主党吓，同埋灰毒党就扯冧咗自由党。嗰阵自由党当权太耐啊，佢里边啲人内讧，即系有啲人攰啦，就想换届，就扯冧咗自由党。自由党就系因为俾灰毒党扯咗啲票走，即系法国人。你睇咁黑龙而家话我选咗你出嚟，我而家监察你，我变咗你嘅反对党。咁灰白黑佬都系咁谂嘅，觉得你自由党企得太耐啦， 就於是就既然係咁，我投翻自己。即係如果我唔投自由黨，我就會投灰獨黨，我係唔會投保守黨嘅，因為保守黨係英語世界嘅嚇、啊。你即係有咁概念先啦嚇。扯冧咗自由黨之後，佢就即刻諗住反阿哈帕袋嘅，就同阿哈帕咁講嘅，佢話：你必須承認我哋灰不黑係一個有特色嘅獨立國家，喺聯邦入面一個有特色嘅獨立國家，就玩呢啲字面嘢，就想試下你哈帕。如果你哈帕係冇腰骨，即係佢如果你哈帕，即係佢諗住用呢個 term 去逼哈帕唔應承佢嚇，即係你要承認我灰不黑係一個獨立國家嚇、啊，不過仍然都喺聯邦入邊嘅，咁得唔得啊？咁當時阿哈帕竟然話好啊，好啊，你哋係灰嗱，我寫埋落憲法又點話嗱？憲法入邊灰不黑係喺聯邦入邊有特色嘅獨立國家，直情根據字面寫，所以佢就炒唔起嘅呢班人。咁、嗯、但係佢哋仍然做08年海啸之后就做到省长，又一次做到省长，佢呢个第二个党，第一个党已经冧咗噶，第一个灰不黑党，但系呢班人做咗之后就露咗底嘅，因为08年海啸之后咧，又系经济唔好，啲人咧就想尝试去经济唔好，啲人就想即系啲灰不黑佬就既然经济唔好，你哈帕咁样，我哋不如投翻一个俾翻自己一个党。灰不黑人党又再上啦，咁样上，点知呢班友系唔识嘢嘅，基本上大部分话搞独立公投嗰啲人系好少可系有能力嘅政治家，佢根本系搞唔到，佢哋净系识得搞埋啲无谓嘢，譬如最出名就系有件事啊，先三四年前嘅就系话，我哋要搞法语尊重运动，就任何英语嘅嘢都唔准讲，包括。Spaghetti 唔准讲英文嘅 spaghetti， 咁你去到间餐厅，我要 spaghetti， 我你嘅餐牌唔准写 spaghetti， 要写法文，咁法文系咩咧？我就唔知啦。 哇，好烦、啊！ 结果就俾人系啊，你任何嘅嘢都唔得。你喺唐人街嘅路牌系要中文字细嘅，三分钟连甚至动议过连中文字都唔准用。 哦，咁你仲需要共产党？ 系啊，做埋呢啲嘢，但系由于系咁样，所以唔够两年就倒个台，佢呢个灰人政府就变咗，就好似而家唔知自由党定新民主党做咗省政府，我只系省政府啫，省吓咁、啊、样。咁佢哋咁而家小道佬多上嚟咧，直情系惨败嘅，成个灰毒运动系剩翻一两席嘅啫，吓、啊、系惨败。因为小道老多本身是灰不黑人，其实灰不黑人最紧要的就是我选个人出来，系啦，而所有英语世界的人都知道，如果在灰不黑攞不到议席，啊，就是你不用自己做总理， 嗯， 就是咁。咁如果阿靓仔总理冇犯大错嘅话，可以做十年总理嘅，唔奇。 我觉得会啊，会，因为佢我唔知道你有冇觉得咧，佢系好刻意地学阿奥巴马嘅，其实阿小道好多，即系佢嘅讲嘢嘅嗰种风格咧，佢学阿系啦，好刻意学紧阿奥巴马一种幽默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嘅。但系佢，我都听过佢嘅法文辩论咧。其实佢讲法文系的确系几型嘅，即系可能我本嚟系都系学法文嘅。佢讲嘅，即系我哋系学呢样语言嘅，睇嚟佢讲嘢系好 decent 嘅。佢嘅法文讲得系好 decent。其实 佢崭露头角嗰一次咧，其实就系佢嘅老豆嘅丧礼。 嗯， 佢又讲到七情上面，然之后伏喺个老豆嗰个棺材度喊，咁啊有啲人就即系佢讲，有啲人就觉得佢讲过火位啊，不过佢做过好多工噶嘛， 做个侍应，做个成，佢自己讲啊，但系佢就唔单止系咁， 老师咯，做个 有打拳啊， 有打拳有成，但系据说佢系修过演艺，所以你见到佢讲嘢系有啲料， 同埋啲法裔人或者法国人都系拜呢种，即系有少少即系叫做咩 虔 诚啊，同系啦，同埋有少少 都比较左倾嘅法国人， 系 法国人系天生左倾。 同苏格兰一样咯，其实同苏格兰一样咯，都系天生系左倾 嘅。够煽情咧，左派就好掰噶啦。 冇错。咁其实 相反啊，哈帕就好冷，即系保守党啊，哈帕 好英国人， 系啊，好冷进。 冇错， 系啊。我最记得就系话Vancouver 东澳嗰阵咧吓， 系 咁啊。结束嗰阵咧，有一幕系咁，嗰个东澳嗰个结束闭幕式嗰阵，嗰个省长咧就拿住支大旗，揈加拿大旗，揈来揈去，好高兴。阿哈帕就净系坐喺度笑眯眯，即系你会见到两个人有乜唔同。原来第二日哈帕咧就喺国会咧就唔知整啲乜鬼嘢法案咧就去闹人嘅，去整政敌，即系佢系咁嘅人嚟。佢完完全全系咁嘅人嚟，即系政治动物嚟，俾人感觉。咁不过佢间唔中咧就会做一两样嘢吓死你嘅。佢突然间间唔中就会去弹琴嘅，当众弹琴唱歌， 即系好似普京嗰啲咁啦，系嘛？ 系啦，佢系普京格嗰种人嚟，其实就 咦？咁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你哋啲细佬哥啊，使唔使 compulsory 咁样学法文嘅？其实加拿大啲细佬哥， 你点都要去学一两堂法文， 少少哦， 少少。咁但系如果你话要 揾食嘅， 系好 basic。但系如果你话要揾食，你永远有法文就请咗先。所以而家其实加拿大嘅华人咧，个个都系想个仔女去一啲叫 French immersion 嘅学校。 哦， 因为譬如话，如果你去政府工，咁就做政府太太，咦，你识法文，请你先咁样嘅。 移民分都系，睇到如果识法文加好 Q 多分，睇到佢哋。 因为佢话官方语言嘛，英法双语嘛，而且亦都系有助于呢个两地嘅融合噶嘛。如果你识嘅话，即系咁，其实佢都话佢 multiculturalism， 其实 multiculturalism 又系一个幌子，佢就系话我系一个主流社会，你另外嗰啲主流社会就英裔、法裔。英在魁北克就法裔，其他地方主流社会就英裔，你其他地方那些什么华裔、印度裔、斯里兰卡裔就少数民族。讲就讲，那么你们如果我来到呢，我就会尊重你们的少数民族族裔文化，那么只不过希望你们打入主流社会啦，这样。即其实那条界线是分得很清。但是就讲到好好听，不过即系所以我加拿大人虚伪嘅，咁解咯，其中一样。但系其实系用 multi culture 嘅 嘢， 咪嗰时系虚伪系必须嘅。咁你大家如果个个都即系揽住自己嘅价值嘅，就好难 噶啦， 生好难一齐生活嘅，系啊， 系啊，冇错，冇得讲。咁但系其实近呢几年，魁北克由于移民多咗咧，就因为有 multi culturalism 移民多咗咧。亦都系间接令到灰毒运动下 消磨咗啦， 沟淡咗， 即系 沟淡， 系即系有少少似你话大陆移民落咗嚟香港落得多嗰种情况。 嗯， 因为新移民毕竟法文都系唔好噶嘛，其实即系因为你始终英文系 popular 过法文嘅，即系喺华人世界或者系亚洲嚟讲。 佢 学英文容易啲咯， 系，但系即系，譬如话魁北克佢系好，啲人移民去魁北克系容易过移民嚟多伦多咯。佢我识好多人，佢系好第一件事移民去魁北克， 系啊先， 再落嚟多其他全国嘅城市揾食噶嘛，识好多人都系。 啊，我识一个朋友都系以前喺 Tasmania 呢度读书，但系佢以前喺重庆学嘅。专业咧就是法文嚟嘅，咁佢又有亲戚喺魁北克开公司，咁咪其实好容易移咗去啦。咁佢而家都系搬到去多伦多，但系点讲咧？佢话 真系买唔到楼啊！佢话喺魁北克嘅话，佢喺重庆求鸠期咁卖咗一个拍卖，佢啊魁北克买，即系唔即系嗰啲边嗰啲吓，即系满地可好边好边嘅地方啊！你知多数咧满地可啊都喺嗰度， 系系 就好边地方。咁佢话其实喺满地可嘅楼价咧，都系可能都及唔上多伦多一半啊！ 系，因为其实话佢讲搞灰毒之前咧，加拿大嘅金融中心其实喺 Montreal。 哦，咁噶。 但系，系、哦、啊，但系因为灰毒一讲灰毒咧，啲大银行嗰啲偷偷地慢慢地走，搬走，搬咗落嚟多伦多。咁、嗯、新近有一个研究就话，多伦多嘅金融中心地位咧。就是全球排第七的。 嗯， 多伦多是加拿大第一。吓、 啊、不差喎、啊。 不差的。加拿大第一就全球排第七这样的。香港是排第三的、嗯。这样。 但是国际化来讲香港是不够多伦多的。即是怎么讲你 肯定的。 住在国外其实你们有没有觉得香港很国际化 你香港是一个 99.9% 都是华人的社区的城市。 是的真的。 我觉得是这样讲它的国际化是 上市国际化。 上层是国际化。 没错。 最顶层是国际化。其他的人不是国际化。 是 的。稍微你接触到上层的你就是变中产的了。就这样、嗯、我这样看啦。 差不多我都是这样想、嗯。其实如果讲国际化的话人家说曼谷啊即是讲多外国人在生活啊曼谷啊 ,KL 啊即是吉隆坡啊新加坡可能会比香港国际化一点点。即是他们东南亚呢啲生活水即是除了新加坡即是那些生活指数低一点点其实。 平那些东西是啊。 西人呢好喜欢在那里住啊或住一年半载啊玩啊这样的其实。 是啊没错。 好啦，咁我哋第一节就差唔多啦。 大肥推介控油去屑防脱发洗头水 JW 韩国嘅，而家你哋见到嘅广告嗰两张相，头发嘅就系一个半月之前我用嘅洗头水，未用洗头水，一跟住隔篱嗰张就系一个半月后，啱啱我剪翻同一个发、同一个光源、同一个宽度影嘅相，大家可以互相比较。如果觉得呢两张相系真实反映到嘅，可以嚟打电话联络我哋订货。